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一，应该是翻工啊、翻学嘅日子。不过，寻日就重阳节，重阳节嘅假期系因为琴日礼拜日啦，所以咧就补翻啦。呢个好公道嘅，咁补翻咧就系今朝今日呢个日子咧都系假期。平时咧重阳节系放正日嘅，就唔会话系有呢个翌日假期。即中秋咧就会就放正系中秋翌日假期。咁咁啱即系琴日礼拜日嘅时候咧，所以你就补翻多一日，大家咧就可以连续咧星期六日一好好去计划下点样去充实过呢啲日子。在疫情之下，其实呢都一样可以是玩得开心，一家人啊成班出去的时候保持社交距离，所以很多人去啲空旷啲嘅地方啦，食嘢嘅时候呢就搵啲地方呢係分开几张台咁坐呢，四个咁就解决咗问题啦。 旧往昔青葱， 谁细数着那小风波？往事就似风中响起一首老歌。 歌曲风格或改变多，始终唱着那些老歌。每遇到苦恼事，不知不觉口里哼这歌。 心境已是改变多，偏偏记住那些老歌。载着往昔岁月，歌曲鼓舞跨过坎坷。 温馨故事，温馨老歌，唱着但记欢笑多。每段往事仿佛都变过旅歌，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知 爱之火都因这歌， 一阙歌 化做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首歌，歌声心里轻安乐。青葱的岁月不老歌，开心故事不怕多。那日转分几年，风中给你点播这歌。几多快乐，几多痛楚，每段下在歌里边唱着唱着，仿佛心里轻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一首老歌就是关谷英和欧瑞强合作的作品，比较少听，是吧？开始我们今天清晨所来节目，今天就是一个假期，重阳节翌日假期，一个假期的心态呢，不需要上班上学的时候放低了你那个繁重的可能功课又要赶，有些公事上的又要赶的时候呢，压力是挺大的。但是放假的时候呢，尽量呢都不将公事带在你的私人生活里面，尽情的享受生活先，这个先叫活在当下，适时适后那个时间是什么环境的时候就做什么事，你才可以尽情的跟家人或者享受你个人的生活。现时时间5:14，今天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在上午5:00，台风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以南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 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8度。今日会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是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嘅。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头先是一首老歌，以下呢一首咧都系襟听嘅啲，都系旧嘅歌嘅一种啦。我哋有听邓丽君版本啦，而家听嘅咧，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某夜某夜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在假期的时候心情轻松，可以听一些、形容大自然的歌，或者你平时很想听的一些老歌，都是令你可以舒服心旷神怡。好了，我们思想上呢搭不到飞机啦，思想上去下台湾。在这里有些人就喜欢去看日出的。 是修兰的阿里山之歌。阿里山呢其实一路呢我都想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次次想去台湾的时候呢话想去呢就硬是呢就都是没去到。咁啊諗住其实几日的时间都是去一些不是比较咁即係古旧啲啦。嘅一啲嘅地方啊，因為想啊，又想去一啲現代，去台北啊，咁買下嘢嗰啲啊，食下嘢咁。咁所以咧就始終都冇去到，但係就成日都喺腦海裏邊，或者有時上網睇下啲圖片啦咁。係啦，咁啊有呢啲即係好多人咧都中意將自己嘅嘢咧就擺上去啦，大家分享咁樣。睇到一段咧就講話日出從晨霧中漸露曙光。滔滔雲海深刻的旅遊印象，提到阿里山呢，他就說在著名的阿里山的五期裏面呢，天空變化的奇景就佔了三項了，咁就包括了日出、夕陽、雲海呢，這些都是很經典的阿里山的美景。咁如果大家朝头早话想去睇呢个嘅日出嘅时候咧，真系要带备一啲保暖嘅衣物嘅。如果半夜三点钟咧，你就能够清楚睇到星星，大多数咧就可以都睇到日出嘅天气啦。咁喺前往竹山观日出就可以沿途观赏，系或者徒步去嘅，即系去嗰个地方去睇啦，或者亦都可以搭竹山线嘅小火车，呢啲都系啲旅行人士去过之后咧，俾一啲嘅 tips 啊。乡间的小路啊，呢几日可能你中意走去啊啲郊野嘅地方，去大自然嘅地方， 吸下新鲜空气，亦都见到可能落叶片片吓，凤飞飞嘅《枫叶情》。 娇艳，叫我对你又爱又怜。我们闯的风，你的留恋留恋，爱将进我心里缠绵缠绵。一片枫叶，一片情，片片都有我爱和怜，朝朝暮暮。两情永远不变，你带给我柔情万千万千，我带给你爱你无限无限。一片枫叶一片情，愿你长情在心田，岁岁年年天上人间。 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的手机通讯软件 WhatsApp 账户早前曾经被侵入而短暂未能使用。局长新闻秘书回复查询时证实有关消息，又表示经资讯科技组跟进和检查之后，至今未有发现与政府工作相关的资料外泄。食物及衛生局已經將事件馬上通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和政府資訊保安事故應變辦事處。至於事件是何時發生，新聞秘書回覆時未有透露。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表示，一般來說 WhatsApp 帳戶被盜多數是因為未有開啟兩部驗證，亦有情況是騙徒假冒他人騙取兩部驗證碼，部分人會中計被奪 WhatsApp 操控權。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再次呼籲不應該雙戴口罩、避免聚集等的防控措施和經濟重啟對立。福奇重申，有效防控疫情是為了更好地重啟經濟，將經濟重啟和公共衛生措施各列的看法和做法並不合適，是完全扭曲。他重申，公共衛生措施是保障經濟重啟的基礎，而不是障礙。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系呢个公众假期，重阳节嘅假期。不过正一喺昨日而今日咧就系一个补翻嘅假期，就是、重阳节翌日假期，所以今日咧你可以好好他条啦，唔需要翻工啦，唔需要翻学啦，慢慢去享受呢一日嘅假期。咁可能有啲人咧就如果平时早惯起身咧，都个生理时钟咧都会系令到自己醒，醒咗嘅时候咧又瞓唔翻嘅时候咧，就不如起身做下嘢啊。洗面刷牙食早餐做下运动先，一路咧就听住收音机，听住清晨爽利，然之后咧就慢慢安排你嘅工作。你话如果而家假期约人去街咧，都唔系唔得噶，但系大家要记住都系嗰个防疫嘅措施，做好自己嘅防疫措施，咁而喺出边嘅时候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就算自己人咧，你都要系。即是一样啊，咁大家要咁做，你成日记住咁嘅心先得嘅，唔系话啊自己人就可以就唔同啲，出边嘅陌生人咧，你又用唔同嘅方法，基本上咧都系同一个方法去做呢样嘢，保持社交距离啦，去食嘢嘅时候四人嘅限聚令啦，咁但系去交嘢嘅时候咧，去旅行团嗰啲咧唔同啲啦，而家放宽咗少少，不过成日都记住吓，放宽嘅时候嘅心态，你都唔好将自己系去到一个好忘形嘅心态。几时都记住是以一个很重点的位置社交距离啊。好了，这里有四个朋友和大家一起去一下麦理浩径，陈建议、陶赞新、黎远君，还有黄宇新。 弯曲的路上，你我在赛跑耶，青春飞奔路途上，我应当跑快步，径步来麦理浩，日日行万里路，曲折路途我不惧，凭着信心望远方，沿着山前走快步。 嘿呀吼，嘿呀吼， 青春的路上，世界在我手耶，一起飞奔路途上，停春天的脚步，径步来物理号，径步人士自傲，山径路斜那需惧，凭着信心步远方，豪迈的我走正路。 飞奔于路上，你我又唱歌耶，欢欣飞奔路途上，有歌声响满路，听步来麦理浩，伴着红日上路，千里路程当跑道，凭着信心步更高，人就般小心也傲。 这里呢是有四个人，陈建议、陶赞新、黎远君、黄宇新、麦理浩径， 他们一早都已经是明白到那个有四人限聚令，是吧？四个人一起是浩浩荡荡呢就去行麦理浩径的。那么很多时呢这个都是香港热门去的一个地方，分开很多段的，那么可以慢慢逐步逐步去适应去行。不过去行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留意呢？你即之前出发之前要吃什么健康的食品呢？在中途是不是都要需要补给，又要吃什么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环的。Keep fit 之余，健康之余，都要留意是怎样才是适合一个健康的食法。那我们星期四呢就有营养师林思维就会讲这个话题，这排都很热门的话题，很多人走去行山，去来到都就插针都不入啊，这样。那即是其实反映呢，很多人呢都系又中意出去去行下啦，亦都系想系健健康康，吸下新鲜嘅空气，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有啲咩重点需要留意呢？就系都要听听林思维所讲啦。佢自己呢排都爱上行山啦，系咁上下咧，行到咁上下咧，佢又会即系休息一下。咁啊，系时候咧，佢话系啦，呢排都要去行下山啦。即系不如讲下咧，就分享下呢个行山嘅路径，就唔系佢去分享啦，就系分享下我哋可以食啲乜嘢。keep 住自己健康，星期四嘅时候，大家就会听到呢一个话题啦。 费玉清，金山古道。 山呀山哟，绵延不断，远山接近山哟，飘飘山径盘层乱。 费玉清的金山古道，很多朋友呢就不一定是利用是星期六、星期日放假的时间才去行山的，已经是养成了可能是早上平日的时候在上班之前早点起身去下低平台花园跑步啊，或者附近跑个零钟啊，有啲时间充裕嘅呢，充裕者其实早啲起身咯。咁呢就可以充裕地去即係上下山，然之后呢就係同人傾下偈，跟住返落嚟冲个凉， 翻工都得，可能啲弹性嘅时间翻工嘅朋友咧就可以咁充裕啦吓。头先咧就系费玉清嘅金山古道啦，系当中亦都带出咗啲我哋要系饮水思源啊。点解咧？你有条咁靓嘅山道可以行，都系前人造落嘅，佢哋系开路，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哋要饮水思源。继续去行山，思想上去行山吓，提上小山岗，徐小凤。 齐齐与你攀小山岗，同看风光，耀眼艳阳，闪闪金光，天清气朗。 是不是带你去一个异境，绿草如茵，好靓的地方呢？做人就最喜欢自由了。 天空海阔，人开朗，胸襟宽阔，情意长，清风令我心醉，大开天我乐唱，沉作披毡不想，悠悠岁月长。 行山，我想一个重点就是你好像觉得整条路都你行晒，哇，真的很自由舒畅的感觉，都是一个自由的驱使。郑小秋的做人爱自由。今日天色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现时23度。 让碧海将青天来抱拥，让世间山川秀色借出千回梦，原上界悠悠绿里访清风，共你高山深处觅得安乐重重，看山天晴中，看水见怀抱，让大地情怀奋发万里心，翻山跨峻岭四处觅发掘藏龙，让那风雨水将身心来抱拥，为你找到福山任海情幽千年共，来抱拥，让世间山川秀色织出千回梦，原上界悠悠绿里访清风，共你高山深处觅得安乐重重，看山见情操，看水见怀抱，地情怀奋发万里心，翻山跨峻岭四处觅发掘藏龙，让那风雨水将山心来抱拥，为你找到福山任海情幽千年共，尽享幸福 关正杰的《碧海青天》，听这些歌曲呢，即是你都好像仿佛置身于是一个好靓的一个郊野的地方，望到天，望到海，海连天那种的，即原来这个是一个好将自己是一个沧海一粟的睇法啦，同埋好多嘢呢，或者你会唔再咁计较，唉，天大地大，做咩咁唔开心去委屈自己呢，而一啲唔开心嘅事忘记佢，掉低佢，我哋要我哋欢乐开心嘅人生。早晨啊，而家温度23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生效㗎。 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辜负。让青苗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清新莫改变，看这里树秀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

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西部达11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6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30年第一届搞笑诺贝尔奖正式开始，首先颁发嘅系心理学奖，由眉毛就知道人自唔自恋；而和平奖就由印度同巴基斯坦夺得，因为两国透过恶作剧化解战争。香港电台第五台七时恭候周游列国，我周以玲会同你参加，永远都系第一届嘅搞笑诺贝尔颁奖礼，由笑声领悟大道理。星期五晚上7点准时开始。 你是仔仔女女的偶像，你是他们的模仿对象，电视你看他看，电脑你迷他迷，你喐多点他又喐多点，幼儿要健康就少点对着荧光幕，多做体能活动，多点亲子活动，多点走走动动，一起去公园去玩去跑去跳，为幼儿健康，大人要做个好榜样，为身处提提你，少点对着荧光幕，多点活动更快乐。 一起对接，一起接对全港社区电视节目，日常8点半由一众主持带领，向社区重新出发。 我自己在这个港岛西区长大，那个地方叫西营盘， 整个社区的狗友一起在那个聚会，想起这个邻里关系其实都挺难得咯。 好想再约爸爸妈妈细佬细妹一起再去天水围湿地公园，就重拾当时温馨的时光。 日常8点半，逢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咧就都系一个轻松嘅假期，当然亦都有部分嘅朋友咧未必有假放嘅，要系翻工啊，服务性嘅行业咧都系啦。如果唔系我哋行街街嘅时候，点会有人去即系招呼你去买一啲日常用品啊、衣着啊或者系食嘢咧吓？咁佢哋都要翻工，不过应该就系每一个人咧都有一个一个礼拜咧休息嘅机会，轮到你放假吓。但系如果平时有啲即系你嘅工种咧跟银行假期咧就跟晒，喺红日咧你就有假放啦。今日咧就系重阳节嘅第二日嘅假期。是26号，10月26号，农历是9月初10，星期一。现时时间6点2个字。今日天气方面呢就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是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和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仍然都是生效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 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来到十月份的尾声，最后的一个星期一，十月份的嘉宾仍然都是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听下 Dan 咧，都有一种好开心的感觉噶，因为咧你嗰啲欢乐的笑声咧，都好像有少少童言无忌嗰啲咁嘅样咧。 太开心果啦。 咁同埋咧，你多数有时讲一啲玩嘅嘢啊，讲一啲摄影展啊，或者什么艺术展览啊，同埋又带我哋去眼睛旅行嗰啲咧，咁令到我哋几心旷神怡嘅。 仲要娱乐到大家，仲要系学到少少嘢嘅。 系，多谢你先。好啦，咁今日有啲咩同听众朋友分享咧？ 嗱，其实我上两个礼拜咧就介绍咗一啲同艺术无关嘅，类似有少科学嘅知识啊嘛。嗱，令我谂起咧八月尾嗰阵时咧，我同大家介绍过咧一个免费入场嘅柯德利夏平摄影展啦。咁我有个谂头，其实咧喺清晨所嚟，我做嗰个月份咧，其实可以抽一集咧系介绍本地同西方文史节又或者艺术有关嘅活动嘅，咁我做嗰月份就揾一个，咁就眼睛去旅行之余咧，香港嘅听众咧仲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 喂，但我又觉得其实你间唔中都有咁样介绍噶咯。 不过而家就实在啲啦，即系俾听众有个准备就话啊，如果听到 Dan 咧嗰个月份咧就可以知道，喂，原来啲活动咧可以亲身去参与嘅。 咁啊系，因为 Dan 都经常有时咧就系分享咗好多啲免费嘅展览啦，咁可以即系益大家可以去睇下呢啲嘢。咁同埋咧，你都引经据典啊，兼提供埋上网嗰个搜寻嘅方法。听众朋友咧就可以好方便咧咁去揾嚟到睇想要睇嘅嘢。咁如果你话即系喺香港嘅一啲展览咧，我哋住喺香港嘅听众朋友咧就更加可以亲身去睇添吓。咁啊非常之好，即系锦上添花。咁啊今日会唔会就系介绍嗰个类似咁样嘅咧？ 系啦，介绍雕塑啊。 哦，喂，一讲起雕塑咧，好多香港人可能会即时谂起人像雕塑啦，例如维多利亚公园嘅维多利亚女王像啦，中山纪念公园嘅国父孙中山人像，又或者系中大嘅卢思光雕像啊！ 我要介绍嘅人像雕塑咧，就有啲唔同啦，唔系求真，亦都唔系要将个对象咧雕刻到咧栩栩如生，好似真人一样嘅，而系有少少抽象，比较浓艺术味嘅。 即系点咧？ 未介绍呢个雕塑家嘅作品之前咧，首先就要回一回带啦。嗱，话说咧，九月啊，我喺一个社交平台咧，就见到有个雕塑展览嘅开幕礼，咁啊，仲咁啱嗰晚咧，我约咗人喺嗰头食饭，咁食饭之前咧，可以去睇一睇，咁我就去啦。现场咧，我就见到咧有几件石制嘅雕塑，我觉得好特别，古典得嚟咧，有啲现代。嗱，根据呢个展览嘅单张嘅介绍咧，内容系咁嘅 ，Polo。以其創作的紀念性和城市雕塑藝術而聞名。在這個展覽裡面， Polo 展示了他在意大利的工作室製作的一系列較小型的雕塑作品。他重新審視來自古希臘和羅馬的形態，把各種優美的古典象徵轉化成未來主義的形象。Polo 探索粗糙和简单的几何结构，怎样演变成巨像的形态和漂浮景观的过程，并试图捕捉这种珍贵稀有的宝石动态锐变的时刻。我想刚才我就读过这个展览单张的介绍，我很想知道这个 Polo 是什么人来的。 Polo 是一个雕塑家来的，他的背景也不简单的。嗱，佢本身咧係法國人，仔仔係意大利人，太太咧係英國人，爺爺咧係西班牙裔難民。 哇！ 2003年咧，佢開始咧就喺香港住噶啦。 哇！都住咗17年噶咯。 Yeah， 咁啊，1968年咧 ，Polo 喺法國嘅南特出世，喺南特嘅學院收集咧藝術啦。 后来咧加入法国嘅石匠工会。咁 Polo 咧运用自身嘅专业训练、志趣同埋能力咧，集中创作大型场所特定嘅委托艺术品啊，并尝试咧重新点燃雕塑同建筑之间嘅自然关系。喺香港啊、中国同埋欧洲咧，好多嘅公共空间啊，都有佢嘅展出嘅雕塑作品嘅。 哇，听落 Polo 咧就真系好有国际视野、啊。佢嘅作品系咪应该都好高水准呢？ 当然啦，嗱，吸引到我出席呢个开幕礼啦，其实因为个宣传单张咧展示咗 Polo 一件作品，叫做 Ground Control， 暂时翻译做咧。土地控制啊！ 哦，就是呢个土地控制就吸引咗你睇，咁点解咁吸引呢？ 啊，睇落去咧，好似一个戴咗头盔嘅骷髅头，全白色嘅物料咧，系意大利大理石同云灰石，75厘米高，40厘米深，40厘米阔。 哇，都唔系好大件啫喎！ 啊，但系现场睇咧就好震撼啊！ 有咩咁震撼呢？ 啊 ，Polo 咧能够用白色坚硬的大理石表达动态、啊、 大理石雕塑都可以有动态，硬骨骨的、啊、 没错，大家尝试幻想一下，有种厨房用具叫 X-Slicer， 广东话叫做切蛋器，用来将烚熟了的鸡蛋切片，每一片咧，仲要厚度均等嘅。 哦，呢、這个我知啊，我谂好多朋友都有用过吓，就是、有一个塑胶做嘅座，上面咧就有几条钢线咁样嘅金属架，一打开咁你就摆咗嗰只烚熟咗嘅又剥咗壳嘅鸡蛋落去啦，然后就将呢一个钢线嘅金属架咧就系压落去，咁嗰啲钢线咧就会好整齐、好平均咁切开咗嗰只鸡蛋啊嘛，系咪？ 嗱，我要提及呢个切蛋器啊，因为 Polo 呢件戴咗头盔嘅骷髅头雕塑咧，就系、是、做到切蛋器做到嘅效果。整个雕塑啊，由上至下咧有条理咁样分裂，咁令我联想到咧西方嘅 Memento Mori 啊。 喂，即系咩先？ 唔好忘记，终有一死。嗱，呢个系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嘅反思嚟嘅，尤其系要思考咧尘世间嘅虚幻啊！ 啊，你令我谂起咧，好多时咧喺教堂咧都有见过有骷髅头嘅雕塑啦，油画嘅人物侧边咧都有骷髅头嘅、哦。 呢啲艺术品咧就系、是、要提醒人类啊，我哋人人都系得一条路，就系、是、死路一条啦。嗱，所以咧在生嘅时候咧，我哋必须珍惜生命嘅每一分每一秒，做有意义嘅事。 啱。 嗱，而 Polo 呢件土地控制骷髅头雕塑咧，好有震撼力，因为咧佢好似咧先将戴咗头盔嘅骷髅头斩件，然后黐翻埋一齐，大理石咧惯常表达的硬度和静态， Polo 呢开启了大理石的其他可能性，即是融合和动感。 嗯，不如你再给多一些形容词，我们再去想象一下。 沉重的死亡寓意啊，经过 Polo 的雕琢呢就变得轻松而且有深度，即是呢看 Polo 这件雕塑作品呢过瘾之余啊，同时令我哋反思一啲咧关于生命嘅严肃问题。 啊，听落 Polo 嘅雕塑作品，哇，真系唔简单喎、啊、，Dan 吓。 啊，正话所提及嘅作品咧，放咗喺 gallery 啊嘛。咁其实 Polo 咧亦有其他作品咧，永久放喺香港嘅公共空间嘅。咁听众咧系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摸下都得嘅。 啊，咁几好喎、 啊。系啊，咁我仲有幸啊，得到 Polo 咧佢亲自用英文介绍其中两件公共作品啊。咁我就翻译成广东话啦，内容大概系咁嘅。 Good morning, Hong Kong. I hope you're all good today. My name is Polo.In the Element Shopping Mall in Kowloon, 位于环球贸易广场对下的九龙园方，我雕刻了一件黑色巨龙。我很享受看着人怎样跟我的雕塑品交流。 条龙嘅颜色系山西省嘅黑，物料系中国黑色花岗岩，非常坚硬。而我刻意制造粗糙嘅表面，但系经过13年嘅岁月，原本粗糙嘅花岗岩表面不断俾人摸到非常光滑。小朋友仲喺度爬上去玩，擒嚟擒去。 鋪路咧，仲有另一件雕塑啊，比喺元芳嗰件咧更加巨大啊，睇得又摸得嘅。 In Kunzong, I've created a giant working man. He's 5 meters high. 喺觀塘，我製造咗巨型步行中的人，超過5米高，獻給每一日經過呢條街嘅所有香港人。巨型步行中的人非常強壯。有決心，充滿動感，就好似每一個香港人一樣。巨型步行中的人已經成為香港東部一個新地標。如果搭的士，司機話唔知道考明街嘅位置，佢反而一定會知道喺觀塘呢一個步行中的人喺邊度。 I hope you will enjoy i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Have a great day. Jog in. 如果聽眾有興趣咧，睇下 Polo 呢兩件放喺公共空間嘅作品咧，可以去九龍站嘅元芳同埋觀塘嘅考明街嘅，咁啊親身現場感受下雕塑嘅力量啊！至於其他細件嘅大理石作品咧，就如我正話提及嗰個啦，土地控制嘅骷髏頭雕塑啊，可以去位於中環嘅 La Gallery。免費入場嘅， 嗱個地址咧就喺荷里活道74号地下，展覽嘅日期咧由而家一路咧去到11月中嘅，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開放嘅時間就朝頭早11点至到夜晚7点，星期日咧就2点到7点。有興趣嘅朋友咧，又想知多啲嘢嘅咧，可以打電話去查詢一下嘅，電話係25404777。 防疫期間大家要跟足政府的指引，做足安全措施啊。 所謂安全措施就是你要戴口罩啦，有呢個火酒啦，同埋有搓手液啦， 同埋保持社交距離。 記住保護自己亦都係保護別人嘅做法嚇。好啦，嗱，尾聲嘅時候咯，咁你今日所講嘅話題有咩歌可以配合咧 ？Dan 爵士樂。好有動感嘅，非常配合咧 Polo 嘅雕塑作品。咁呢首爵士樂咧，編曲來自 Charlie Parker， 樂隊 Bird 啊，喺50年代咧重新演繹呢首歌咧，叫做 Chi Chi， 感覺咧係好輕鬆嘅，啱曬朝早聽啊！希望大家中意。 哇，我都好期待啊！我都係第一次聽啊，叫做 Chi Chi 啊。 係啊，歌名聽落都好鬼搞笑啊。 咁啊，一齐欣赏下先，咁亦都系多谢 Dan 呢个月同我哋做嘉宾主持啦。下次见你咧，12月份啦，圣诞月份啊。 哇，正啊，叮叮叮啊。 系啦，咁啊，下次见啦。 OK， 拜拜。